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啱啱我哋头先见到啊，坚石烧啊，老烧嘅坚石烧啊， 帮衬下啦，大家有机会。 系啊，本身喂，琴日人约埋你嘅，约埋你，不过你去唔到啊， 大佬。我而家要做紧铁打咧，啊、戒口啊， 你戒口啊，牛肉唔食得啊。 所以我而家啲状态都系好麻麻 嘅。系啊，好食过 Outback 噶，其实吓，大家可以。 喂，我下次都应该要带翻部电脑，因为我发觉咧，原来我做紧节目嘅时候咧，有两个。 message 有两个信息咧，我系需要咧系告知嘅。第一，有人话帮我听咧，其实可以咧喺香港开嘅立法会咧，就可以喺政府总部。 嗯 ，OK。咁啊，我头先个意思就系话，诶，有边度揾唔到啊？如果你真系要揾嘅话，求其揾个礼堂都得啦。 金钟政府合署，正确啲嚟讲， 社区会堂啊，嗰啲大把地方可以搞啦，系咪？咁我谂呢个系重要。第二样嘢就系咧，原来个棺材咧就系拍起啲道具， 嗯， 系唔用嘅时候咧，俾咗社民连。即係去抗議，所以今次係真嘅棺材嚟嘅，唔係假嘅棺材。咁好啦，講返最近香港人嘅 response 啦，嗱，我哋各有各做啦。 咪話囉，嗱，其實呢樣嘢呢就犀利嘅，即係其實你而家我哋就係、是。因為咧，你見到習近平，以至到成個林鄭月娥系統，其實佢即係習近平得一招絕招啊，永遠都係得一招絕招。五年前玩拖字訣，對住美國佬又拖字訣，對住而家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又係玩拖字訣。咁但係即係你要搞，你要反制佢嘅話咧，你首先你要即係學啊呢一個 House of Cards 一個名言話就係、是、：If you don't like the setting of the table, turn over it。即係你 喂反台 係啦，反台。即係喂嗰、那個成個遊戲規則你唔 like 佢屌你老尾就反跳咗佢根本上我就係要你玩啦呢一個持久戰唔 work 而反而我甚至乎要令到你玩持久戰係要付出代價嘅 我覺得除咗呢佢係會拖字訣好似我頭先第一節裏面嗰個分析咁樣呢即係佢而家有策略呢就係、是、當唔講呢、或者係唔理呢就慢慢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民氣呢就係消散或者令到我哋嗰種憤怒感咧係冇咗，但其實呢一個係佢亦都係錯判形勢嘅。你睇翻成個嘅逆權六月裏面咧、香港人係冇停過的， 唔係冇停過。 大家各司其職喺唔同嘅崗位裏面係做緊唔同的。 喂，大佬啊！ 喂，我好多年啊，未試過一日咧睇六七個鐘頭最少咧係 Facebook 嘅。 嗯， 我真係冇嘅。 係咪你就話俾我聽今晚你想定咩題目我就睇睇嗰扎新聞去搵搵料就即係你得㗎喇。喂但而家你係不斷 monitor 住究竟而家係做緊乜嘢㗎嘛。咁大家就即係各盡所能啦。咁喺大家自己嘅範疇裏面去做嘢囉。因為點解呢除咗頭先你講個策略一係會拖之外呢第二呢佢係會全面呢係強硬對付嘅。 嗯。 以我哋對習近平嘅了解其實無論係紐約時報啊定係華爾街日報啊或者係其他啲外國嘅傳媒呢已經隱隱透露到呢佢哋嘅估計呢當然佢冇乜理據拎出嚟呢就係從過往習近平嘅管治嘅經驗裏面呢就係佢會繼續強硬對付。尤其是今次一個咁大嘅挫敗嘅時候唔係好似03年我哋反完呢一個嘅23條嘅時候呢佢有一段呢係懷柔嘅政策係比較長或者佢做統戰係咪即係所謂嘅統戰都係懷柔嘅方法嚟做㗎嘛就唔係脅迫到我哋呢係即係所謂嘅 埋牆角 埋牆角跟住呢就自己跪低㗎嘛佢完全唔係咁但係而家呢我估計佢一定會呢係採取強硬路線嘅所以今次我哋呢冇辦法呢係會繼續係會反擊嘅即係 fight back 我唔 fight back 唔得我搞唔掂啊！因為你一定會第一，你而家拉咗嗰60几70個人，好似60几係咪？我估佢有一半嘅證據咧，唔係毫無疑點嘅情況之下咧，都照告，照煩你班友，照的你班友上。 即係其實嗰陣時呢樣嘢咧，就似係雨傘運動，雨傘運動咧就拉咗百鳩幾個嘅，咁最後尾咧即係入 charge 好似唔夠兩成。咁其實有嗰陣時有個法官咧就喺度發脾氣啊，話屌你即係政府喺度濫用司法程序啊，記得下有。 尤其是喺佔旺嗰個問題上啊，佢拉咗好多人㗎。 即係濫拉啊，其實係。 唔係，所以佢而家累積咗呢一啲咁樣嘅歷程咧，同埋經驗咧，係令到香港人咧係好憤怒啊！我一定要同你反撲啊！呢次我哋未贏曬啊，或者係未贏啊，可以咁講就係叫做我哋一定要繼續落去。所以剛才 Anthony 想帶到他那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即大家經歷過三四次遊行、OK 不少的集會不少的聚會之後喂我們繼續會落回社區裡面搞連龍場 沒錯 喂其實我們是散落社區這件事是重要的 哇這件事就其實我們做到以前雨傘運動做不到的件事今次的 comeback 啦你見到其實網民那個覺醒崛起是差很遠、就是包括即主要就是其實你以前這個你不可以說沒有先兆而個先兆就在於呢是在這個第一是不是第一次遊行之前還是不知第 四月尾 6月9日不是4月28號遊行之前我記得係即係有班高燈係連燈仔話即係自己一定要自己製作一啲海報啊或者自己製作一啲傳單啊周圍派啦、係已經覺得嘩終於連燈可以有動員能力可以見到啲人走出嚟囉 喎。唔係淨喺網上嘅戰士喎、 啊。如果你大家仲記得嘅話呢以前高燈年代啦咁啊十年前大佬係咪反港女友遊行 啊 反港女友遊行有一個叫北道教導音山嘅人就話要喺中環嗰度就反港女當時呢就唔知有1000個 post 嘅人就走去參與結果呢得佢一個走出嚟。 咁啊即係跟住呢亞視呢就執笠嘅時候執笠之前啊就話有條友即係又係出 post 啦就叫人呢包圍亞視。咁最後尾又係嗰個發起人呢自己一條友走出嚟。咁啊引嚟呢好多記者喺度圍觀因為記者仲多圍佢一條友變咗係佢又想圍人但係俾記者圍返轉頭。咁啊但係今時今日呢呢個反送中呢即係今次係令到啲網民覺醒啦其實呢樣嘢呢你做咗第一次之後呢就有第二第三次所以呢樣嘢好大鑊。 因為點解呢即係 action speak loud 呢 喂啲人出咗嚟之後就返唔到轉頭㗎啦。 即係正如我哋都會嗱、我哋三條友我哋無論喺個網上節目裏面吹嘅喂我哋點都要出下嚟㗎。係 啊啱啊。 是嗎我唔可以齊齋噏㗎係咪你係咁鼓動人喂呢個係即係道德問題嚟㗎嘛喂我一定要透過我哋嘅行動去體現我哋嘅所思所想㗎嘛或者我哋爭取嗰樣嘢㗎嘛。咁而家連登咪就喺個網上世界裏面變成一啲具體嘅行動囉。最慘就係頭先你有個比較我驚爭啲唔記得咗呢就係雨傘運動嗰陣時候呢係啱啱開緊學。係差啲㗎。 而家咧係啱啱放緊假，佢真係黑啊！佢真係，因為嗰個時辰啊，喂，而家係好多嘅中學生十四五歲走去擺個連龍牆噶嘛，其實又唔係話好多個功夫嘅，求其執啲紙皮啊。买啲粗嘅透明胶纸啊，搭啲 label 纸啊，搞掂噶咯噃。 嗯， 系嘛？所以你雨后春笋嘅，周围都系嘅，呢、這个先至系对。喂，老实讲，面对紧呢一个十一月嘅区议会选举咧，对佢嚟讲咧系最大嘅冲击。 嗯， 因为点解咧？无论我哋嘅六九游行、六一六游行、七一嘅游行都好咧，我哋系比较中产嘅啲人嘅，唔系咁基层嘅，后生嘅。OK， 無論我哋數幾多都好啦，即係都嗰百幾二百萬人裏面咧，個我哋嘅參與嗰啲人咧，基本上係有一定嘅即係教育程度啊，或者係一定嘅即係階級嘅。咁當然不少基層啦，即係我唔可以否認呢樣嘢。但係咧，你一落社區嘅時候咧，點解佢哋會面對咁大嘅衝擊咧？我就想象起啦，我喺地區嘅時候，你落到去嗰啲咁嘅紅區咧，你總有幾個圍院阿伯。尤其是經歷咗雨傘運動之後咧，佢更加咧係肆無忌憚。以前咧，我哋偶然就走咗兩個過嚟喺你面前搣眼張單張，或者咧就係喺你個簽名板度一嘢咁 試過啦。即係呢啲每次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即係泛民嘅義工喺啲巴士站嗰度派傳單嘅時候，咁有啲熱心阿伯走埋嚟啊，我幫你派一沓咁樣樣。即係呢個以前我仲讀 City 嘅時候，唔知跟呢個林心誠，即係幫佢派傳單試過，就係真係有啲友即係自己專登啊攞，即係話即係好扮熱心市民同你一齊派，跟住而家轉眼佢就劈咗垃圾桶啦。咁即系有啲系啊，好扑街啊！其实你应该见唔少啊，系嘛呢啲？ 我又冇咁 系啊， 佢就喺我面前即系问候我阿妈啫。 咩林心诚嗰阵时咩 就话咗 嗰阵时 平石 啊平石啊， 反中乱港啊， 系啊， 有汉奸啊走狗啊咁啫、啊。但系系冇咁夸张噶，即系起码冇人够胆喺我哋以前嘅年代。佢哋真系唔会咁肆无。 而家你知唔知点解？ 系踩我哋个墙。 而家你知点解？佢嗱，即係尤其係啦，嗰、那個叫做係油塘肥師啊嘛，即係 九龍灣肥師， 九龍灣肥師嚇， 即係所謂嘅的士佬。 係啦，咁就好佢又拳拳到肉嘅，係嘛？啲人話佢即係佢都即係你唔好見佢咁肥啊，即係原來佢下下咧，佢又扭腰出拳啊，下下打下爬，全部都係中呢一個咧 要害， 係要害㗎。咁即係佢點解會咁多人？即係其實咧係不惜代價。即係明知俾你貼街招啦，都要真係做呢啲咁嘅嘢。嗱，你要留意喎，佢自己佢講嘅嘢咧，即係譬如肥師咁樣樣咧，即係打嗰個僆仔嘅時候咧，佢就話：你有冇洗過碗啊？你有冇養過家？即係佢嗰啲嘢咧，佢係好草根嘅，即係佢即係後生仔唔係咁做嘢噶。你有冇即係佢其實俾個信息話俾你聽就係：你有冇捱過世界？嗱，佢就係一個捱世界嘅人啊，而你唔係。而呢啲人咧。就其實係可以咧，即係可以收錢賣命嘅呢啲人係，即係嗱，其實講真，你做呢啲嘢一定要出樣，一定係俾人拍片。佢亦都問你喎，有冇拍到片啊？拍到片就好啦，咁樣樣，佢唔怕你拍片，最好拍到片。點解啊？喂，大佬， 收翻啲安家費， 咁樣先收到錢啊！如果你唔咁樣，唔咁樣俾人拍到片，我係收唔到錢啊！呢啲你做呢啲鬼鼠嘢咧，鬼鼠私人嘢嘅話咧，我點樣認數啊？我点样同判头攞钱啊，大佬？ 咪但系佢嗰个肥师入边咧，即系正如阿龙头先食饭嗰时候，你都有提过，佢呢套其实系一套统治者嘅价值嚟。 咁梗系啦， 系咪？就话喂，你有冇养过家噶？你有冇洗过碗噶？有冇煮过饭噶？有冇出嚟做过一份工噶？喂，佢呢一个讲法咧，除咗系一个即系世代嘅矛盾嘅一个体现之外咧，亦都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系统治者嘅意识形态俾佢听。你出嚟做嘢先講啦！你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係咪？我知道嘅嘢比你更加清楚，個世界唔係咁嘅運作。其實呢套咧係經常係當權者攞嚟去做嘢嘅。但係你諗下，今次我哋一散落社區之後，你唔好話喎，嗰班藍絲或者成個建制派咧可以咁樣理解，佢嘅反擊好快。呢個係我預計唔到，因為點解咧？嗱，你話我擺張台喺度。 你都话我阻街啊，你都话我冇申请、 啊。你贴喺墙喎，大佬啊！ 喂，大佬，我贴喺张墙度，又好危险嗰啲人会 其实 跌落嚟。 嗱，呢个就其实系连灯仔嘅聪明啦。其实就系、是、喂，大佬，我哋过往嗱呢、這个相对于我哋过往咧，即系个占领经验嚟讲咧，嗱占领一定阻到人啦，有啲人唔 happy 啦，系嘛？嗰阵时占旺尤其系啦，好多即系嗰阵时后面即系呢一个咩上海街啊，即系呢啲嗰啲红灯区 啊、砵 兰街嗰啲啊，冇生意做啦，系嘛？变咗嗰啲黑帮啊，其实都会迁怒于你啦，系咪先？ 唔系嗰啲可能有啲系真的，即系你唔好话， 确实系， 即系你唔好话。 茶记都系啦， 一定系即系同差佬，即系警黑结合，或者系借用佢哋嚟去做嘢。即系虽然上海仔已经俾我哋一个经验，就系即系政府系可以同呢个黑社会咧系紧密合作嘅。 咁呢个佢又讲罗梦红啊嘛，嗰阵时讲啊嘛。 而呢一个确实就喺过去嘅日子里边，我哋睇得到咧，就系呢一个独裁者嘅特色。因为有啲嘢佢唔方便做咧，就揾啲黑社会嚟搞。 哇！而家佢而家揾到啲退休警啊，同埋休班警啊，喺油塘嗰边。 因为点解咧？我嘅谂法就系咧，因为你本来连农场咧，对佢嚟讲咧，正如头先你嗰个描述咁，系致命一击嚟嘅。喂，我又唔系阻到人，系嘛？我贴嗰啲嘢，亦都唔系有咩咁特别。我表达我嘅意见，系嘛？嗰啲嘢全部好平和嘅。你唔中意，你咪掹咗佢咯。咪确实有个人咁做啊，系咪？我切学嗰啲连登仔话斋，你拆一我贴十，你够我得闲？而家啱我放紧暑假嘅时候，喂，就算系啊，你咁样拆完啦，我都即刻落去蓝田，知你有开档嘅时候，即刻走去贴啦。我都知道我嗰一贴。其实冇乜对嗰样嘢有重大意义嘅，但系你激起咗所有嘅人嘅民愤啊嘛！喂，但系你睇到佢哋，我观察到咧，就系佢哋好兴，喺啲特别红嘅区里边咧，真系斑马嘅。 其实最重要就系油 塘系斑咗百几人噶嘛？ 点解百几人呢？因为其实本身嗰度已经系纪律部队宿舍最集中嘅地方，吓、啊，即系其实你就算去啦，你如果你去。系咪屯門啊？即系以前啊，仁哥個區啊，即系選咗區咧，其實都係嘅。 樂趣 啊，係樂趣嗰啲應該都係嘅。 黃大仙都有㗎。 係啊，一定係咁樣。 以前有警察宿舍，後屘就係改咗，好似係租借前屋計劃類似嘅東西，賣翻俾啲差佬嗰度。 你唔係好似大埔咁樣，就係嘲笑獅子王啊！你係即係你係針對成個警隊啦，走去話係黑警啊嘛。而嗰班其實嗱，即係我覺得咁樣講，我純粹我個人 advice 啊，即係如果你係呢啲咁嘅區域啦。即係其實佢哋係即係住得零舍多嘅地方，我覺得如果你喺嗰啲連龍場咧，就最好避免話你黑警。我覺得就，因為其實你希望連龍場其實係感染即係其他人啦，即係感動其他人啦，係嘛？即係大家行過嘅時候， 不過又 係 Anthony， 我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喺我哋成個運動裏邊咧，可以體現得到嘅，即係我哋香港所謂嘅崩壞， 就係、是、因為黑警啊，係咪？ 其實係差人嘛， 係啊， 嗯。 喂，呢、這个系成个表象嘅一个好具体嘅体现到出嚟嘅、 就系因为要搞到佢哋无地自容。 喂，而呢一样嘢系令到我哋觉得香港系真系冇得救、啊。 嗯， 系咪先？喂，我喺度挂嘢。 嗯 ，OK， 你最多都话，如果我管住嗰啲嘢嘅话，咁我阻到你咩街啊？而你法庭好多个案例话俾你听，呢个系我表达意见嘅时候一种方法啊嘛。系、 嗯、 咪？我唔系摆咗之后。跟住我行咗去唔 其實你就呢、這個就係叫做震盪刺激療法。 喂，但係如果你破壞我嘅嘢，喂，對唔住，呢、這、一個係刑事毀壞嚟嘅噃，因為呢個嘢係我噶嘛。喂，如果你作為差人嘅話，你係咪應該執法啊？ 嗯哼。 喂，以前我哋嘅日子，即係我都唔想講翻以前。喂，佢會幫我睇住啦。喂，邊個走嚟拆你嗰啲嘢？喂，就真係告佢刑事毀壞嘅，最多同佢講下情。例如嗰陣時候我哋啲街邊 banner 咧，你咪真係要告佢？我話算啦。 但係個問題係嗰陣時你係個區議員嚟噶嘛？而家係講緊即係如果你唔係個區議員，你純粹係即係喺張睇縫牆嗰度貼滿曬嗰啲咁嘅街招嘅話，喂，其實喂差佬都會揾食環即係清鬼咗佢。 係啊， 即係同時間講緊就係話，喂，你唔係就係講緊咩公務員或者紀律部隊集中嘅地方，好多時咧你係講緊好草根嘅地方，即係例如你講緊嗰啲咩彩虹村啊。嗰啲咁地方，其實係俾人拆得好犀利嘅，特登會有班退休阿伯，喂，其實嗰班阿伯嘅都話，喂，我以前只不過係做地盤佬，或者我只不過做個廚師，喂，喺佢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喂，今次喂，個香港係我有份建立嘅， 佢哋個諗法係個香係個香港係我即係每日做十二粒鐘建立翻嚟嘅，然後你哋班友真係質疑我所建立嘅香港啊！ 即係對唔住，即係你 佢哋係咁樣諗嘢㗎。 我知道，我要回應佢咧，就係你建立嘅香港咧。是好財富不均地咧，係俾嗰啲大媽耍攞曬。 咪所以其實你同佢哋講咩自由咩表達自由嗰啲咁嘅道理係冇意思嘅。你最緊要同佢哋講嗰樣，要話翻俾佢聽就係、是：喂，大佬，你哋都俾你哋嘅嗰十二個鐘頭嘅努力，其實係俾人揾緊笨柒啊嘛！呢一樣嘢先重要啊嘛。 第二咧，呢班人咧，我喺地區裏邊咧接觸得多咧，就係知道咧，佢哋係好樸素嘅民族感情。嗱，我呢句説話已經好客氣嘅。即係其實咧，佢係乜嘢咧，都係好容易咧，俾人洗腦咧，就係變咗咧，呢一個係一個外國嘅勢力嚇，係我哋中國俾人恰啊，甚至乎我國家而家強大，所以咧美國佬要你走嚟搞我哋。 即係呢啲一個二個都係陳怡嚟嘅，呢啲係。 喂，佢呢啲係好，即係呢啲阿叔用你頭先嗰個阿喬文，再配合埋嗰個民族主義咧，佢哋係會上頭嘅。嗰班係咩人咧？喺地區裏邊，頭先我爭啲漏咗講，就係平時喺度捉棋啊。 系 啊，捉棋都系赌钱噶，或者系玩嗰啲叫咩？排狗啊，斜钉啊，嗰啲啊围埋喺嗰啲公园里边咧。因为你连农场咧喺佢哋嗰啲社区一出现嘅时候咧，呢班友仔咧就义愤填膺。 系 见到我哋三四次嘅游行，真系咁多人嘅话，佢就一定嚟冲击。 啊， 咁所以咧，其实你嘅特区政府有一个好大嘅责任，你而家已经变成咧就系、是、用。群眾打群眾嘅方法，所以佢特登容許佢哋咁樣做嘅，係嘛？甚至乎你話喺油塘嗰啲啊退休差佬，即刻帶翻去走添， 嗯， 係嘛？嗱，我而家就睇你究竟告幾多個，尤其是嗰個的士佬，你都好難走噶啦。 佢嗰個告咗噶啦，嗰、那個係 係咪？喂，跟住有一個打斷咗手喺大埔嗰、那個，睇下你告 嗰個係啊，骨折嗰個係。 因為而家有個好處同我哋以前唔同嘛，喂，大佬隨手。都影得到㗎啦， 因為呢啲你同以前好難搞啊！嗱，以前咧即係你佔領區啦，上面無端端喺度倒尿啊、倒屎水啊，專登係玩你㗎嘛。咁而家你點倒啫？全部嘢咧一做嘅話咧，你係冇可能唔俾人哋睇到，甚至乎佢都想俾人睇到，因為嗰啲人死事嚟嘅。嗰啲其實咧，其實你死一個冇一個㗎啦。其實就呢啲嘢好難揾人做嗱，因為以前咧你話啊。我係要買空做咧呢咁嘅嘢嘅話咧，咁喂大佬嗱，冇人去俾人哋周街成幅牆咁樣貼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話，即係如果你話收得多嘅話，都值得做、哦。咁但係而家唔係，係區區貼文、哦，肥絲而家全部人都知、哦，其實係區區貼文。 唔係，所以你全部集中喺曬九龍東嘅， 啊 嗯、即係最大嘅衝突咧，九龍灣同埋油塘咧。 啊 即係嗰個後生仔，即係話即使係識得呢一個 黑帶 呢個跆拳道嘅咧， 又識泰拳好似話， 就俾人打到，即係佢係咁俾佢喺度打啦，跟住咧油塘，再加少少大埔，係嘛？我尋日就亦都睇到咧，就好似話長沙灣啊嗰啲咁樣嘅紅區咧，都出現嘅。 係， 喂，老實講，如果我係一個管治者去諗呢個問題嘅時候。佢散落社區，其實對咩人最大影響？對政權冇一個直接嘅衝擊嘅，因為佢冇好似我哋嗰啲幾十萬人遊行咁同佢 show hand 嗰樣嘢。但係咧，佢對落社區嘅時候咧，就係、是、瞄準緊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佢將我哋喺過去嗰個逆權嘅六月裏邊咧嘅 message 咧，係透過唔同嘅人或者透過成個集體咧，係一次過展現喺。嗰班街佬面前咧，喂，你谂下，以前边有人帮我哋口架，咪我哋自己顶嘅啫嘛。喂，而家无论啲阿叔、师奶，系嘛，啲中产行过嘅人都喺度帮手顶。 嗯， 初时我觉得都系危险嘅，不过你喂大佬，你危险都要做噶啦。而家呢个时候，你都唔可以话呢样危险，嗰样危险又唔搞、 嗯。 你最多点咧就系、是，由佢拆。嗱、 嗯， 你呢啲就系展现呢班友仔。嘅風度， 由佢拆，但一定要拍， 系啊，咪由佢拆咯。喂，我哋用乜嘢啫？而家隨時你拆完，我哋咪落去貼翻咯。 唔係嗱，即係呢啲啦，連農場啦，即係嗱，開始係有個作用嘅。而家你嗱，近日啊，香港臨床心理學會博士協會啊。就喺度話，即係出咗喂，就呢個連社區連輪才出個聲明喎，大家睇下先喎，真係好認真 嘅 喎。 我諗到佢嘅大概嘅輪。 你話因為咧而家 咧，舒緩一下大家個抑鬱嘛。 係啊，個抑鬱症咧， 佢 係已經係有 9.1% 呢個唔係其他人講㗎，呢個其實而家廣大嗰、那個 即係 醫學院、 醫學院院長阿梁卓偉講嘅，而家係去到疫症嘅嚴重程度啦，已經係即係好多人話喂呢個香港係自殺疫埠嚟喎，其實係係嘛，而家變咗係咁樣。 烏滅新地。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就話本會嘅呼籲啊，其實因為嗱，而家咧就市民可以透過呢啲咁嘅和平嘅社區行動，喂本身係和平噶嘛，你揾人嚟打人啫嘛，喂係可以讓心靈上面感到有同行者。喂，確實係噶，每個人都寫嘅時候，大家都覺得自己唔係孤單嘛。嗱，自殺咧個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覺得我係俾社會 marginalize 咗啊， 其中一個原因 係嘛？即係我覺得，喂，如果我自己，我好容易覺得自己諗埋一邊而冇人幫手扶我啊。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有個你講啱啊，所謂個同行者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一齊贏一齊輸啊。 啊， 咁即係話唔係就係我輸咧，你有份陪下我咧。咁、大家都起碼有多啲嘅即係分享喺個過程。咁呢樣嘢係好嘅，因為點解咧？喂，大家都知道，我哋理性上一定答到嘅。喂，啲運動咁容易贏咩？係咪？唔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就唔會搞幾廿年啦？而家啲黑人繼續俾啲差佬打死啦，喺度街頭度。係咪？一樣係成個社會有好大嘅歧視喺度。但係個問題咁，如果我哋能夠藉住落呢個社區裏面，唔系去发泄啦，而系在于我哋将呢一个信息系带到俾其他更多人，或者系俾我哋嘅同行者嘅话、喂，好事、系应该做多啲添、不过问题你系咪可以散到去多啲入啲嘅地区？你咪即系例如话简设啦吓，蓝田咁，你唔系净喺启田商场嗰个位啦，可能你入到去楼上嗰啲咩德田村啊、启田村嗰啲地方，但系嗰啲又要小心，因为嗰啲就系嗰啲维园阿伯。即係聚集嘅地方嚟㗎嘛，就會搞你㗎嘛。咁而我哋都要有一個嘅即係警醒就係呢，你唔好抬頭啦。學你話齋影住你搣啦。你搣完之後我聽日再你過咗嘛。我哋有呢樣嘢就已經我覺得已經好夠 了。喂，這個有啲難嘅，因為其實講真啦，因為而家就開始呢啲黃絲啦，當黃絲啦，即係其實佢係社區上面組織起啦，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輪奸制度啊，有啲人好似話自己本身係做地盤嘅，嗱專登都請假， 請日事假， 請日事假， 65歲喎、叔， 大佬喂，真係好感動啊！令人係，即係話俾人聽，唔係話淨係後生仔專有運動嚟，其實全所有人都玩嘅。 唔係，同埋我覺得今次呢一個運動裏邊咧，我驚我唔記得加多個元素就係咧，其實大家都係。每人付出少少的咁多啫， 系够噶啦。其实好好噶啦，争好远噶， 已经争好远噶啦。 即系大家有个意识喺度啊。因为其实咧，你而家见到连农场啦，其实佢而家即系好重视咧，佢散发啲咩信息出嚟。其实佢有好多功能啊。当然，其实可以数臭啦，即系呢啲即系林郑啊，即系呢一个送中三尺系嘛。 不过我觉得最过瘾一样嘅系咩咧？ 就是、打小人啊嘛，系咪？ 寻日大埔咧，我喺电视度咧，我已经笑到喷饭。 系啊， 原来头先我哋喺花生田咧。即係我呢度大角咀嘅附近啦、又見到佢拖鞋咧，喺呢個林鄭啊、李家超啊嗰啲、相嗰度。 呢、這個大埔名物嚟嘅，呢、這個係嗱，即係我而家見到嗱，我分享啲相俾大家睇下啦。呢啲就係我自己本身影到嘅， 你影 九龍灣嘅係啊，九龍灣嘅，但係啲肥屍俾人貼到周圍都係啦，其實係啊。咁啊，就呢個咧，就係我琴日去呢個大埔嘅嚇。咁啊，即係真係有張有拖鞋，即係呢個吊喺度㗎，好笑㗎。其實係，亦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嗰啲跳飛機啦，係嘛？ 唔係啊，我睇到有一個咧，真係笑到咧 啊！ 即係你真係苦中作樂又要嘅。咁佢有啲人咧就寫中出林鄭啊。咁跟住咧，側邊嗰啲有貼住咧就話冇咁重口氣好唔好啊？咁樣即係我笑到真係。 系啊， 另外一個我唔 即 係 有對話嘛，呢啲係 幾個人喺度回應嘅，因為佢又唔會搣咗佢中出林鄭嗰個嘛，跟住其他側邊嗰啲咧就全部喺度回應緊。 係啊， 即係我覺得呢一種嘅苦中作樂咧， 有好多有好多有創意嘅，其實就係、即係譬如有一張阿傑斯拍到嘅、影到嘅，咁啊炮台山，咁啊指住個掣喎。出事係個制度喎、真係幾有意思喎、真係呢個係好形象化。 唔係，同埋佢側邊嗰度咧個問題究竟喺邊度啊？ 係邊個？喺邊度啊？個問題 接到個 story 嘅、即係成個故仔出嚟嘅。 即係呢個同一個人嚟嘅，你見到字跡一樣咁啊？其實係嚇。 唔係喎。 是同一個人嚟 啊！左手邊嗰啲字跡靚好多啊，大哥，下面嗰啲似我同阿龍嗰啲嚟 嘅喎。咁啊，係啊，咁啊，可能兩個人啦，係嘛？呢個情侶玩啦，係嘛？好似好有情趣咁樣啦，嚇。咁啊，幾好啊！呢個就係咁好啦。咁啊，呢次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轉頭又講下呢一個啱啱有新新聞話咩包圍民建聯，一值得講下。陣間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